肉附近等等这些商圈以及望京商圈，会大大的给周边的居民来提供这个出行的便利。 没错，刚才杨所长也提到，这个地铁和周围的这个城市的功能是要有机融合的。那么北京地铁发展了50多年，现在有超过450座车站啊。那么如何和城市融合的更好，也是近年来这个轨道建设的一大难题。 那么从2004年哈、就出于安全问题呢，北京地铁是选择关闭了地铁站内的全部商业。2016年又重新计划放开。那今年以来哈、北京地铁便利店是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没错，今年7月份的北京地铁试点了便利店业务，先后引入到了罗森、京东、多点、京青等品牌。那么在今年年内，北京地铁已经完成了130处的便利店、书屋、药店这样一些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圆满完成了北京的重要民生实施项目。 那地铁站里的便利店和我们城市当中的便利店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居民对于便利店有哪些亮点和感兴趣的地方呢？近日我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呢也近日去探访了一番，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在地铁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 C 口附近，一家橙色装饰基调的京青智能便利店映入眼帘。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店前有一名员工进行提示和引导。乘客经扫码测温后，面向门口的闸机屏幕进行支付宝刷脸认证。 请面向屏幕。 这是北京地铁第一家智能无人便利店，从今年9月29号起开业运营。大约10多平方米的店面内，为乘客提供了各种轻食、饮品和休闲零食，还有雨伞、水杯等日常用品及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创产品。 生活会有改善，早上起来着急上班，咱买个早点，晚上下班的时候发现他便利店的像三明治啊、汉堡这些他还有打折，明天早上当早点也不过期。 在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站厅层西南角，一座约50平方米的便利店试点营业。正在加热三明治的乘客单女士说：“ 看产品还挺新颖的，还有热的。他们有叮嘱我说，东西是不能在车厢内食用的，也有贴了一个小的标签。” 除京青智能便利店外，一青控股还在北京地铁开设了20家便利店。京青便利项目负责人牛新直介绍。 还有咱们北京自己特色的自有品牌，像北冰洋的汽水，还有我们百年屹立的面包啊、糕点和熟食。消费的群体啊，18到45岁的吧，至少占到了60%以上。 今后北京地铁还将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等先进技术，继续丰富便民服务种类。北京地铁公司增值服务管理部副部长齐燕表示。 如果大家对于便利店的购物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和店员进行反映和沟通，也欢迎广大市民拨打北京地铁服务热线96165，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服务品质。 的确啊，这个在地铁里开设便利店啊，是大大的方便了乘客哈、那么开设便利店的潜力有多大？这些便利店怎样的真正去服务于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杨所长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是这样的啊，就是开设便利店啊，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就是我们每天经过地铁车站的有1000多万人。这个1000多万人啊，本身就是我们潜在的这个便利店的客户群体。那有了这一个群体啊，其实开设便利店至少从经济效益上就是不用发愁了，所以说这个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便利店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结合普通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设立，能够真正满足到在出行过程中我们能够顺便啊借道来解决我们一些生活中的难题问题的，为大家起到这种节约时间呢，节省这个整个的出行时耗啊等等的这个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性。那怎么样才能真正服务到居民呢？其实刚才啊采访的过程中啊已经谈到了这一点，能够及时把居民的这种反馈的信息获取到，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获取的信息啊能够进行一些修正啊调整啊，能够更加适应群众的实实在在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够真正服务于民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啊。刚才谈到了什么电话呀，还有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数字的感应，包括大数据的分析，通过是吧哪一些需求确确实实都是民众这个消费的比较多的，那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啊就多提供一些，哪些呢就大 家很少用到的，那这些可能就慢慢就替换掉。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到便利店啊，真正服务于民。另外呢，我们这个在空间的选取上，如果能够和人们的流线啊，如果能够结合的比较好一些啊，它真正做到是顺便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需要绕道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对于群众的这种实际的服务效果会更好。 嗯，就是完全依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大家乘客的实际需求。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地铁17号线啊，今天开通运营的17号线南段呢，全长大约是16.5公里，一共设有7座车站。从南向北分别是嘉惠湖站、次渠站、次渠北站、北神树站、18里店站、周家庄站、十里河站。在次渠站可以和地铁亦庄线换乘，那么在十里河站呢，可以和14号线、10号线进行3线换乘。通车之后，从始发站到达十里河站只需要18分钟，会大幅提升东南部轨道交通线网的服务功能。 嗯，另外啊，17号线南段是作为率先开通的区段，周边以居住区和商业区为主。那么开通之后啊，日均客运量大约是7.6万人次，主要客流人群为通勤乘客。 为了让乘客的出行安全又有温度，17号线南段在安全、人性化车站设施还有服务细节上做了很多创新。我们现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她正在次渠站探访。蔡和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好在这个17号线南段的次渠站。说到这里，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人性化的设置，那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给听众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在我的眼前呢，就是人性化设置特别大的这个换乘线的标志，看到这个字呢非常的大，比如说换乘亦庄线和次渠站这几个字，它每一个字大小都几乎和我11寸电脑的2个屏幕这么大，一目了然。并且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呢，它实行了一站一色，那我可以看到次渠站它主要是蓝色的基调为主，那北神树站啊，听我其他的乘客说，它是一个墨绿色的。那次渠北站呢是橘黄色的。这样有一些乘客说了，如果熟悉这条线路的人呢，不用看站名，一看颜色就知道我到站了，所以非常的贴心。另外呢，有一些非常大的标志，就是在这个直梯正对的这个车厢门呀，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无障碍的设施。另外，现在在我的眼前呢，就可以看到一个休憩的地方，那它从底下到上面其实是一个白色的树的形状，上面呢还有镂空的树叶，那底下座椅呢是一个3朵云彩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非常的贴心，很漂亮，很多人都来这儿拍照打卡。再往前走，我的眼前就看到了一个超大的时钟，这个电子时钟也是比以往线路非常大，一目了然，我离这么远都能看得清楚。另外这一站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十字换乘，那我眼前现在看到的是十字换乘的一个线路图，可以看到它和亦庄线的换乘有4个简短的通道，短到什么程度呢，你换乘只需要1分钟。那他们的工作人员也笑称说，如果打开门，咱和亦庄线就是一家，就是一条地铁线了，非常的有意思。另外呢，我现在眼前可以看到以往咱们在地铁里看的都是就是这种固定的图画，但是现在在这个轨道旁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动态的电子屏，那这个就是全国首次使用轨旁动态电子屏来展现媒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乘客呢把它碎片化的时间都利用起来。那这两边呢一共是20块这样的屏幕，在十里河站这个屏幕是更大尺寸的，那大概是这个屏幕的2.5倍左右。最有意思的呢是这个次渠站这两个字主色调上还会有这种像星星一样的蓝色的十字花，正好和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十字换乘这样的设计相关。刚才呢其实我也体验了这个地铁站里面，而且还体验了车厢，在车厢里面呢也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这个车厢里它会有 LCD 的这个电子地图，它的好处就在于像我这种路痴呢原先只能看到一条这个绿灯，这个绿灯到了你就到了下一站了，但是现在它这个 LCD 屏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车厢在哪里啊，你的这个出入口 ABCD 在你车厢的左边右边在哪里，厕所、直梯、扶梯还有母婴室它们分别都在哪儿，这样呢 就让我这种比较路痴而且还从来没有到过这站的陌生人会有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这样他就不会非常的焦虑。现在我眼前其实呈现的又是一个超大标志，可以看到母婴室、洗手间、残疾人这个无障碍的这个服务等等。那刚刚我也进入到了这个母婴室，母婴室呢是在这个位置，需要的人他其实是可以联系这个工作人员的。刚刚我也进到了母婴室里面，这个母婴室是非常的有特色的，那大家可以跟随我的描述去体验一下。在这个母婴室里边啊，它的墙壁上贴的是小熊的这个卡通颜色，并且呢它上面有非常漂亮的仿的绿植，能让母亲和孩子心情放松起来。它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智能的照明系统，里边会有哄睡模式啊，会有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在哺乳模式里面，它这个照明就会在你哺乳的这个区域就会自动化的变成一个10%的照明，但是其他的地方的照明呢又是不变的。那这个母婴室里边其实它是给母亲和孩子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帘子，可以看到前面我的前方还有一个这个婴儿的护理台，并且这个上面呢还是有热水以及烘手器，还有一些这个纸巾以及这个智能的照明系统，可以说非常的贴心。那在十里河到这个嘉汇湖的七站，每一站实际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母婴设计的。那现在呢就光说我的感受是不够的，那我给大家特意约了一位来体验这个17号线南段的小伙伴，那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体验的感受。 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特地听说17号线要开通，然后我特地 好像暂时听不太清楚这位小伙伴的声音啊， 那要离话筒近一点。 但是刚才这个蔡和娟的这个介绍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因为我在坐地铁的时候呢经常会快要坐到站了，然后又没有听清站名的话啊，看着这个透过车窗去找这个到底是哪一站还是比较费劲的啊。像如果都像次序站这样有一人高的这个站名的这个字体啊，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乘坐地铁来说确实是非常的便利。包括这样一个完善的母婴室，包括这个做成树状的休息区，我相信都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非常感谢蔡和娟的报道哈。其实刚才我们的记者呢也介绍了一系列我们这一站的特点和意义。那么17号线南段的开通将会给它周边的商业还有房地产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请王部长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这个17号线南段呢率先通车了，打通了咱们朝阳港到亦庄新城站前区与中心城的公共交通的一个快速的走廊。作为城市的重要节点跟功能区的朝阳港呢，咱们紧邻四环路跟京津塘的高速，是朝阳区未来发展的重要的这个空间承载地，充分利用其区位的优势和周边环境优势呢，形成了是以居住和商业为主的综合性商务中心。而亦庄新城呢，也是立足于亦庄，服务京津，面向渤海的综合创新区，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机遇区，也是亦庄新城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的综合的一个功能区。所以说呢，17号线南段的开通呢，对于促进咱们城市的更新和新城的发展呢，起到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没错。而且啊，北京在14、15T当中也提出啊，促进城市沿轨道交通廊道轴向发展，要把城市建在轨道上，甚至说建在车站上，让我们的城市交通能够有更大的容量，让更多人能够直接享受轨道交通。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回顾北京地铁连线成网的峥嵘岁月，展望北京未来的地铁建设规划。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欢迎乘坐地铁11号线列车。 今天9条地铁新线开通运营， 通过这个17号线可以直接到达十里河，步行时间缩短大概是30分钟。 北京轨道交通路网运营线路增加到27条，总里程达到780余公里。 十六号线会加开一个站，市民区玉渊潭公园，方便很多。 记者奔赴现场，体验地铁新鲜加速度。 十一号线开通之后，可作为直接服务冬奥会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专家坐镇直播，揭秘